988制作。 你是梅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，你要保护梅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六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义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危险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伤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请新主师上座。 哎呀乜鬼衫嚟㗎，将我扮到成个仙女咁。哎呀扑崩鼻呀，都未行到个位度啦。 哎，你唔好咁大动作啦。 吓， 啊，行路斯文啲。 哦， 笑下啦。 吓，啊，哦， 笑。 嗨。 你好吗？ 嗨咩啫佢。 啲动作咁熟口面嘅。 佢扮緊香港小姐呀。 根本就唔尊重个上庭仪式。 唔记得行到街呀。 点会有下乌云密布噶？ 仪式要即刻停止。 点解啊？ 不祥预兆，废枪咩？ 新主先唔见咗啊！ 吓，我管家都唔见咗啊！ 我出去睇下，危险啊！放心啦，千姑姐，呢啲魔法只不过雕虫小技，我有慕容魔法护身， 小心啊！ 小心啊！ 点解戴住面具？ 你问咁多做咩？你唔系好想见你慕容家族嘅咩？ 你专登嚟救我？ 再唔走就嚟唔切噶！ 你到底系边个？我哋识嘅咩？可以喺慕容家自出自入，你都唔夜少啊？ 你都信唔晒啫？ 你系边个啊？ 我肯定系同佢一党噶啦，面具党啊！ 你一直都跟住我， 你知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啊？ 我不是，唔使理你。 我真系好痛心啊！你一同我讲埋啲咁嘅嘢， 喂！你哋嗌交啊！ 你再唔走，就走唔切噶啦！ 佢唔可以走， 你唔可以收佢。 吓，啊！喂，突然间沙尘滚滚，咩都睇唔到嘅， 快走！ 喂，啊，哦。你系边个啊？点解戴住面具？ 你唔系咁多做乜嘢？你唔系想住你冇家属咩？ 你专登嚟救我？ 再唔走，就你唔切。 呀，唔好似冤鬼缠身咁好唔好？俾侍头婆见到我实行事招丑友啊！ 我进步咗噶啦，我听到鬼都唔惊啦，依家你俾次机会我啊！嗯，好唔好啊？ 哇，你哋咁早出嚟行街嘅？ 吓， 你哋唔系见光死嘅咩？哦，系哦，你哋本来就死咗噶嘛，唔好行咁埋嚟啊！我朋友会惊噶。 啊？我唔惊噶，我真系唔惊噶啦。哇！你玩我？ 啲鬼啊，跟我一世噶，你唔适应咁点一齐呀？ 咁冇第二个方法可以解决嘅咩？ 有，唔拍拖咯。 唔得。不过我问下嘅咋？我哋拍拖咧，系咪成日都有一班人？唔系啊，系有一班啲咩嘢咁跟住我哋噶？ 系噶，佢哋咧系我嘅免费保镖。 免费保镖？ 嗯？ 哇！咁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哋听，一个保镖够晒数啊？吓，唔该你叫佢哋企远啲、离远啲，咁同你打下招呼咁咪好咯。你头先不过一切咁掩护我，如果架车真系撞埋你， 唔咪一齐死咯。 Smile。 嗯？你仲咩咁望住我？ 我想话俾你知，无论你身世几复杂。无论魔法几犀利，我都会喺身边保护你。 你清醒啲啦，蒙少。司爷杰同丁洛斯根本就唔系普通人，佢哋接近你啊，就系因为你慕容少啊。 So what？ 佢哋根本喺我身上攞唔到任何着数。 慕容家族世世代代传落你嘅主师，都要系清白之身。 吓、啊？ 如果我冇估错，司爷杰一定系司马少堂派，目的就系唔俾你坐上主师呢个位置。 又是你？喂，你可不可以跟少我一阵啊？ 我有责任保护你。 做咩？想孖住我啊？就算我坐到主师的位啊，都只是青姑姐和雪姐眼中的傀儡咋，冇权噶。 专心学无用魔法，咪唔会被人睇死咯。 咁老自学，学极都有限啦、啊。我啊记得大哥讲过，无用魔法咧系要由细学起嘅。除非我投过胎啦， 无用千主师传位俾你，一定系你有过人之处，只系时候未到啫。 你嘅意思即系话，大哥预知未来，觉得我讲嘅质素都可以练成无用魔法。 嗯， 如果佢可以预知未来啊，都唔使死啦。 佢可以预知未来，但系就唔可以逆天而行。 唉，个天呢就至中意同人开玩笑噶啦。嗯。 有感而发，挂住司爷杰 挂，我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中意佢，只系有好多疑问解答唔到，无啦啦走出两个面具党嘅人，一中一奸。印象中我冇啲咁嘅朋友。 以佢哋嘅身形嚟睇，其中一个系女。 你又想话我知佢哋系司爷杰同丁洛斯啊？唔会噶，我同丁洛斯咁好朋友，佢点会伤害我呢？打死我都唔信。 总有一日我会证明俾你睇，佢哋系司马少堂嘅人。 啊！我系 Snow， 唔系慕容少。唉，啲回音又几好听啊！嗬。 发泄完，走啦。听日开始练慕容魔法。 好。不过千祈唔好对我期望咁高、啊，可以远距离拨熄支蜡烛咧，就已经算系功力深厚噶啦。 你对自己嘅要求都几低嘅。 喂，由呢树行翻屋企咧都几远噶。如果你好似以前啲武侠小说咁，撑起我飞翻去，又或者用轻功，唔使我行落山咁辛苦，我就拜你啦。 咁有毅力行上山，点解冇毅力行落山啊？ 啊？喂喂喂，等埋啊！哈，又话慕容魔法几威几威、啊，咪系要行路，想做下神仙都唔得。 Thank you. 青衣，琴衣，今夜找我咩事？ 听讲你已经平安带咗阿少翻嚟。 系。 咩人做嘅？ 应该系司马家族嘅人，佢哋一直都喺处搞破坏。 佢真系冇任何损伤啊嘛？ 冇，好彩我及时赶到。 但系之前佢一想坐上主司位嗰阵，就乌云密布，似乎唔系好预兆啊。 嗰啲只不过系司马少棠玩嘅一场游戏，如果我哋信嘅话，就会中计。 既然世昌咁讲，咁就尽快再拣个日子上位啦。 系。 走得快好世界，班人都不是人来的，现在什么年代啊，祝我严生啊，傻的。 小小姐，你回来无用世家，算你不幸运了。 哇，你看来很小的， 我十八岁那年就不吃人间烟火了。 嗯，乜你好熟无用世家的吗？ 我是在无用世家范围生活，怎会不熟啊？况且西安的人不熟无用世家，好打击得有限啦。 哈、啊，开口埋口都讲打，咁鬼暴力噶！我坐咗主司嘅位之后咧，认真要改革啊，应该读多啲书，做个有文化嘅人。斗乜鬼魔法咧？真系啊！ 唔讲咩？ 吓、啊？喂，风啫嘛，你使唔使咁惊青啊？喂，你鬼嚟噶？你惊乜鬼啫、啊？你 主司 啊？哎呀！你行路冇声噶，你唔系嗰阵怪风系嘛？ 你一个人走嚟树林好危险嘅， 危险得过嗰班女人，简直系冇文化，要捉个魔光珠，再掂我咧就实同佢死过啊！我真系服咗你啊，可以同班咁嘅女人生活得咁耐。笑咩啊？笑即系咩意思啊？哼，谂落咧都系唔掂当啊！ 又想走啊？ 哼，你咁忠心啊，我走得甩咩？听朝几点练慕容魔法话，学翻几招护身，自低行路咧都唔俾人埋到身。 临急抱佛脚，至少都可以挡下琴衣同其他人啊嘛。 咁青姑姐同慕容雪咧， 我都可能系佢哋嘅手下败将啊。 哇，你唔使咁谦啊嘛，你讲真噶？咁你仲要做我师傅，你连主师都保护唔到啊，点做管家仔啊？ 听朝想学嘢嘅，就唔好讲废话，早啲翻去瞓觉。 哇！喂，你咁样同主师讲嘢啊？ 等你做咗主师先摆款啦吓。 喂，咪行住啊！ 有咩事啊？ 嗰、那个白影原来系你啊！ 白影？ 哎呀，我咪同你讲过我见到个白影嘅，记得嘛？ 系啊。 我见过几次个白影一直喺你后边，而家我睇清楚啦，原来你个背影咧系白色噶。喂，系咪慕容魔法去到最高境界，个影系白色噶？吓？ 看不到自己的影子是白色的呢？高明，你见不见到？就 是普通人一样黑影咯。会不会是少小姐整蛊你啊？ 整蛊我？ 可能生活环境不同，少小姐比雪小姐他们开朗活泼得多，又没那么拘谨，所以在琴衣眼中就觉得他清山瓜。 嗯，可能是呢。慕容少比其他人简单得多。 其他人？你是指雪小姐，但雪小姐就靓过少小姐、啊。 咁俾你揀老婆，一定首选慕容雪啦。 靓女不嬲都系男人至爱啦。 咁都要分轻重嘅。 轻重？ 主司上任嘅日子揀咗未？ 哦，已经揀好，而且通知咗青衣啦。 几时？ 后日。 你顺利坐上主司的位置。 雪姐， 不敢当，你而家是高高在上，叫我名得啦。 但是你始终都是我堂姐， 都是一句啫。主司，我哋虽然是你长辈，但你身为主司，地位始终是慕容家族里面最高的。 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唔好咁见外啦。而家是依世代噶啦，慕容家咧都要跟住时代进步噶。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 我要改革。 喺你未改革之前，我哋要办喜事先。 办咩喜事啊？边个结婚啊？ 梗系你啦。 我？咁点解我唔知噶？ 咁而家咪话你知咯。 啊？ 依照俗例，主司登位之后就要成家。为慕容家族添翻个男丁继后香灯， 咁生唔出，又或者一直生女，咁点啊？ 如果生女，咁咪唯有认命咯。 咁我都未揾到中意嘅人，又未拍过拖，咁点嫁人啊？ 坐上主司嘅位置就要为慕容家族着想，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 坐呢个位置我已经觉得好委屈噶啦，仲要我牺牲幸福 ？No way！ 你要去边啊？ 个心舒服啲未啊？ 佢肯嫁人，我咪心凉咯。 出嚟啊！ 主司，你唔使下下冲过嚟揾敖管家噶，通传一声咪得咯。 传咩啊？咁老土，有冇 email 啊 ？email 都系改革噶啦，冚唪唥都要电脑化。 啊， 你已经系主司，好多人都睇你头啊！你可唔可以斯文啲、细声啲啊？ 就系主司照大声讲嘢，咁先有威严。 威严，争起啲勤学慕容魔法啦！咁就服众啦。 由始至终我都唔想坐呢个位㗎。服唔服众我唔 care。至紧要係你帮我同嗰班人讲唔好逼婚啊，我会黐线㗎。 青衣同你讲咗。 喂，原来你一早就知㗎。 依照俗例。 唔好同我讲咩俗例啊，咩继后香灯啊。全部都係出土文物。逼话勇嚟㗎你哋。 主席你细声啲啦，因住得罪人啊。 下返啲口水啦，光明。喺佢眼中我哋全部都係逼话勇。 係啊。我是主司，我怕什么得罪人啊？ 喂啦，懂得拿主司来答人。啊，主司啊，你什么都不懂，成只软脚蟹咁。 我有阴阳眼。 咁又点啊？ 无论我去到边，在第二个空间都有一班朋友，他们一定帮我。 你是指啲幽灵？ 他们会保护我。 你咁肯定？ 因为我是极阴之人。 你讲咩话？ 你是极阴之人？ 魔法世家第六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少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谷明、叶宝成饰演。 结咗婚之后，你嘅命运就由我嚟安排，你一定会好幸福。 我信你，我嘅命运就交俾你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有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。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被染上着凉，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 世人同调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做咩咁望住我啊？ 无论你身世几复杂，无论魔法几犀利，我都会喺你身边保护你。 幸福唔系你话要捉住就可以捉住，系咪因为我一个极阴之人，幸福硬系咁短暂？ 我会打破你个宿命。 我若能堪称伟大，灾难界照样开怀。如令你发现为你而活到失败，令人不安，我品性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会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未染上，着凉亦坐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实验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花边水，得到世人同调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，太没意思。若自觉这叫痛苦，未免过分容易。我没有被你改写一生，怎会有心事？我没有被你开过恨过，写情情诗便废止。春秋这段再要是，如果爱你欠意义，这眼泪无从安置。我没有运气放大自私的失意，更没有道理在这日你得到真爱制造恨意。想心酸还可以，想心底留根刺，至少要见面上万次。 我打破慕容家族的纪录，都未到三十岁就坐上主仙呢个位置，我一定不负众望，保住西安慕容家族千年法师的美誉。